诗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针对这个问题，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但是 我不知 道，不知道又紧找住它不放，仿佛找住 救命的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今集咧，我哋要介绍嘅呢一位诗人，阿廖伟棠介绍下啦。 哇！呢位诗人太传奇啦。咁其实喺一年几前佢过身嘅时候，我已经想介绍佢啦。但系嗰阵时佢啲诗集咧仲未出到嚟。咁依家陆续出到佢几本诗集同埋关于佢研究嘅书啦。咁呢位诗人咧，其实熟悉香港电影或者系华语电影嘅人咧，都会如雷贯耳啦。佢嘅名系邱光健啦。我谂我哋呢一代睇新浪潮电影嘅人咧，就会对佢好熟悉啦，当然啊，呢、這个《逃奔怒海》啊，《烈火青春》啊，呢啲咁著名嘅电影系佢编剧啦。另外佢自己执导嘅呢啊，《唐朝倚丽南》啦，同埋佢编剧嘅《唐朝豪放女》呢，都系我哋细个时候嘅所谓嘅情色片啦。但系嗰阵时睇呢，就觉得即系情色啦，依家睇哇，觉得太前卫啦，入边嗰啲视觉嘅元素啊、叙事嘅方式啊等等啦。其实呢，我就比较早知道佢写诗嘅，但系咧所谓知道佢写诗，只不过系一啲70年代啊、60年代一啲杂志上边见过零星见过几首佢写嘅，同埋佢翻译嘅英文诗啦咁样，但系已经都即系对佢名字留低嘅印象噶啦。但系依家睇翻佢嘅诗集，先发现原嚟佢真系唔系玩玩下写诗嘅，唔系话我系一个电影人，我兼职写诗嗰种。原嚟咧，佢写诗系好认真嘅，佢对一个主题嘅深入挖掘啊，或者写一组诗系对于同一个意象嘅反思啊，或者对于一啲比如话死亡啊、情欲啊呢啲，佢喺佢嘅电影作品入边已经系多次触及嘅嘢，佢当佢用文字再去处理，又有一种另外一种完全，你会发现咦，好似拍得成电影，又好似是电影无法还原的东西。其实看回他的履历呢，你都会很惊讶啦，因为其实呢有两个很重要的东西是他做的。一个就是等待果陀，是他翻译的、就是最早将他译成中文。另外呢，是啦，这个剧作当然是荒诞派最重要的剧作啦。另外一个我觉得是法国新浪潮电影最重要的电影，就是去年在马伦巴那部电影，竟然亦都是他将它译成中文、哦啊、因为那部电影是很深很难明的嘛，他那个剧本本身就是一个所谓电影小说，是那个罗伯葛丽耶那个小说家写的嘛。那我觉得这两个翻译呢，可能呢对港台的这个剧场同埋电影的实验呢，都构成一个好大的影响的。 其实如果讲邱光健，我想电影作品可能很多人都看过，但是真的诗就真的少。 是啊，但是而且呢，你看他的诗，你一开始你会估不到是他写的。点呢？好冷、啊、有种冷酷在这里、啊。可能看多几首你才会看到，咦，这一个意象好像他部电影的某个镜头。但你初初睇嘅时候、嗯、你会意识到呢个系一个熟悉视觉艺术嘅人写嘅，但你会諗唔到呢系一个曾经拍咁艳丽咁仪式嘅电影嘅人写嘅。比如我哋依家听佢第一首诗《公寓》。 公寓，邱光健。一隻喜鹊展开黑和斑白的翅膀，从一座窗台跳到上面的一座窗台。我数了一下，他从八楼跳上九楼，他对着封闭的玻璃窗，几片比他大几十倍，连他的影子都不肯让他进去的树叶，闪着银绿的微光。这是一间我还没有死过的公寓，一只我还没有死过的喜鹊。 公寓，邱光健的作品。我觉得都几有画面， 好画面。咁其实，但系嗰个画面系好唔邱光健嘅。我一睇呢首诗嘅时候，我第一个联想到咧就系希治阁， 嗯， 似唔似啊？比如希治阁嘅乌鸦啊， 乌鸦嗰部《 惊魂记》系啦，都几惊魂记嘅入边，又有啲似咧另一部电影《放大》啊。 嗯、 啊，即系春光乍泄， 系 啦，又好似喎，系啦 ，blow up 佢入边咧，又系佢其实好多首诗都有呢样嘢嘅，将一个意象哇放大好大，跟住一跳接嘅时候发现唔系嗰回事， 咁你好似呢首公寓呢，我可以想象佢有啲似，又似春光乍泄啦，又似喉唱啊。佢好明显邱光健喺度装緊人哋，隔离屋发生緊咩事，跟住写呢首诗。但係佢最后嗰种突然间嗰种反思好惊人。佢话这是一间我还没有死过的公寓。一隻我還沒有死過的起著，哇！嗰下存在主義嘅嘢真係深到呢間公寓，佢只不過係可能係一個死亡發生地，對一個浮想聯翩嘅人，就好似頭先講《春光乍泄》嗰部電影入面，一個無聊嘅攝影師就幻想一個兇殺案發生嘛。咁佢呢個邱光健佢又喺度幻想緊，咦？如果我唔係我，我係另一個人，我會唔會死喺嗰度呢？即係當然啦，佢一個電影人，佢更加有充足嘅理由去想象呢啲嘢啦。但係去到另下一句更加震驚，就係一隻我還沒有死過的起著。咁係咪我有可能係一隻起著呢？我有冇可能係另一個生命呢？咁呢個生命佢之前做過嗰啲嘢呢，其實當去到呢一句嘅時候，就會代入到去你自己自身。尤其比如嗰句，佢話連他的影子都不肯讓他進去的樹葉。即係呢度嘅隔絕唔單止係另一個生命嘅隔絕，對於呢個起著嚟講，樹葉就好似呢個起著對於邱光健嚟講咁啫嘛，都係另一個世界嚟嘅。咁入邊嗰種咧，即係人唔能夠去體驗更多生命嗰種遺憾，又可以咁樣理解咧。但係可能更多係一種死亡嘅無常喺入邊，你唔知道你嘅死亡會係幾時發生，會係點樣發生。 系，哇！我覺得好似好希自覺咁啊嘛， 係啊，或者都幾驚悚啊，真係。 跟住落嚟呢一首詩同死亡有關啊，叫做《以前的一位朋友，現在變成植物人了》。 以前的一位朋友，現在變成植物人了。邱光健，他26岁的時候，雄辯地問我：看過石頭底下那些蒼白蠕動的蟲子沒有？我。当然也是虫子之一，他要掀开那块石头，我到现在还是虫子之一，苍白、蠕动、焦虑。谁、什么时候会帮我掀开顶在我头上的天空？我知道谁会，朋友连掀开身上白被单的力气都没有了。 哇！呢首诗好残酷。殘酷到呢令我諗起呢比如話台灣雙琴嘅一啲早期嘅作品，因為我哋華語詩歌呢或者係中國人呢都唔會話太殘酷嘅，我覺得係即係點都會留少少希望嘅寫嘢嘅時候，但呢首詩係好絕望啦，即係呢個朋友呢26岁嘅時候係好不可一世嘅、即係係一個粉世疾俗嘅人啦，即係佢甚至佢比喻將芸芸眾生比喻只不過係一啲壓喺石頭底下邊喐嘅蟲啫，咁其實邱光健呢就比佢世故啲嘅一個人啦，同埋係一個比較認命啲嘅人，對於佢嚟講話其實我依家仲係呢條蟲喎，而且冇人幫我揭開呢個石頭俾我睇下上天係點樣㗎喎。但是更悲哀的就是这位当年咁不可一世啊咁恃才傲物的这位朋友，他现在竟然变成了一个植物人。他连揭开他自己的被单的力都没有。就是这首诗那种命运的戏弄无常是很残酷，残酷到是你觉得是很绝望，你觉得哦那我们所有的思辨，我们的写的诗，我们所做的那种哲学的思考，他说他要掀开这块石头，那到底佢有冇牽得開呢塊石頭呢？咁當然佢冇講啦。無論佢曾經嘅呢位朋友曾經喺26岁嘅時候，佢有冇牽開過呢塊石頭都好啦。依家佢都係變咗一個，即係連揭開自己嘅被單嘅力都冇嘅植物人。呢首係佢成本詩集，我覺得係最悲傷嘅一首詩。 仲要睇完詩名之後再讀。到去最後一句詩嘅時候咧，先至知道究竟係咩一回事啊嘛！ 但係咧，我睇翻詩嘅名咧，我又有另一種諗法嘅，即係你到底你要做一條蟲咧，定係做一棵植物，做一棵 要蠕動嘅蟲啊，定係植物人啊？係 啦，即係你作為一棵植物，你唔知佢係開心唔開心嘅喎、正如我哋成日都講話，你唔知呢個死者或者呢、病危嘅人，到底佢係願唔願意死亡？咁樣啫嘛，即係你唔知道一棵植物係開心唔開心嘅，但係一條蟲咧，雖然佢係喐緊嘅，但係佢始終都係一條蟲，係俾塊石頭擲緊嘅。咁呢入邊亦都可能有一個價值觀嘅選擇喺入邊嘅，但係邱光健就冇自己冇講 到底是哪个更好，就是我和他的命运到底哪个更好。 是哇，都挺难揀，蠕动的虫和植物人。 是啊，即是你曾经燃烧过，是啦，你曾经揭开过这块石头，那现在我就算不揭这条皮单我都制。即是如果俾我揀，可能会揀做呢位朋友咯。即是我觉得，即是与其一死系揭唔开石头嘅虫，我不如即系曾经系 灿烂过， 系啦。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前景，邱光健。雪后层楼层城与庭院的树，如果仿宋暂成山水寒林，一直在小径上倒退走的男人时而回头， 呢首诗极短啦，但系呢首诗点解我会拣呢首诗？因为呢首诗令我谂翻起邱光健啲电影啊，有啲好经典嘅镜头，比如《唐朝倚丽男》入边，佢会经常咧切入一个好似静镜，而且系一个远景嘅，但你会觉得嗰个画面咧喺中国嘅文化入边已经失落咗。你可能觉得喺日本嘅文化或者韩国，你先揾得翻嚟你嘅画面嘅。其实那时好多所谓的古装片真的去韩国才可以取到景嘛，因为中国已经文化大革命即是摧毁得七七八八嘛。那这里入面呢就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很排句式的很日本的断片式的，又好像是邱光健几十年前的一部电影入面行过来的这个男人。那他是斗住走的，但这个斗住走的男人呢他又会回头，咁既然你斗住走，你回头嘅时候，你望嘅其实咪系前方咯。其实呢入边咧，前景有所暗示咧，就系话邱光健佢话我嘅选择同你嘅选择，可能我系喺美学上边，我系更愿意退翻去传统入边嘅。但系我呢个退嘅方式咧，其实系为咗更前卫。 系， 我一路斗到系为咗一路回头可以望到一啲你望唔到嘅嘢。咁我觉得呢个有少少宣言嘅意味嘅，即系喺美学上嘅宣言嘅意味。反而你话对比于一啲新嘅电影人啦，比如话喺佢后嚟嘅一啲都系拍古典意象嘅电影人，比如话张艺谋，咁当佢或者系呢、这个陈凯歌，当佢去拍《无极》拍《黄金甲》嘅时候，你以为佢拍紧古装。其实佢影射紧嘅，或者佢符合嘅系一种，即系大陆嗰种无限发展观啊嘛，吓，即系一切都要系金碧辉煌嘅，一切都系要即系浩大喜功嘅， 即系好似向前走，但其实又好似倒退咁。 系啦，嗰种先系真真正正嘅倒退，即系佢系意识上嘅倒退。但反而呢我觉得在即是70年代那班港台拍古装片那班人呢他们的意识是很前卫的。虽然他们的意象很克制，甚至以现在的眼光去看，比如说胡金铨导演啊、可能你会觉得有些地方很简陋，因为预算啊等等的问题，但是他的意识是很前卫的。这样东西我讲多几句，当然邱光健他写这首诗可能就是一个意象罩眼这样扑面而来的意象，但是我觉得如果联系到即是他那一代电影人付出的努力呢，有另一番意味在里面， 是很有宣言意味的前景啊、 嗯、 最后呢我们要介绍是副格。 副格，听巴哈，邱光健。是如何奇的夜，是何夜如其，是夜其何如，是其夜如何，是如夜何其，是其何如的夜，是夜何如其，是何其如的夜，是夜如其何，是何夜其如，是如何其夜，是其如夜何，是夜何其如，是如夜其的何，是何如其的夜，是其夜何的如，是夜如何其。 副格咁有个副标题就係听巴哈。 係啦，我諗即係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我諗应该都听过巴哈嘅副格曲啦。咁我有一段时间係将佢作为呢个催眠曲嚟听嘅。当然係可以嘅。但係呢，有时你会发现呢，听下听下会听得好嗨。即係佢虽然不断咁重复变化，重复变化，即係嗰个变化呢係好细密嘅，好细致嘅。咁其实好似呢首诗咁啦，当然佢係成首诗就係仿照巴赫副格呢样嘢，副格就係对一个主题嘅变奏嘛，喺古典音乐入面。而且呢个变奏係好精巧嘅，佢会变又返返嚟又出去。咁而且呢会变到係最后係融为一体，令你觉得佢係好和谐嘅。巴赫嘅副格曲又係好和谐嘅。但係佢呢度佢用嚟变奏呢係一句中国古代嘅话咯，吓夜如何其，咁下一句系咩呢？夜未央啊嘛， 嗯， 即系呢个诗人问啊，依家夜晚去到咩地步啦？跟住佢又自问自答话，其实依家夜晚都唔系好夜啫，大家不如即系点灯玩乐啦，继续啊逍遥自在啦。咁佢正正通过呢个副格嘅不断循环咧，将呢种夜未央交代到出嚟。即係夜未央呢種係一種人追求極樂、 嗯、 追求無限嗰種慾望嘛，但係大家都知道啦，夜係會央㗎嘛，跟住就會慢慢天光㗎嘛。但係佢呢度佢唔講夜未央呢幾個字，佢只係用夜如何其反覆咁樣循環呢，我又讀得一種少少憂傷嘅，即係一種人對有限嘅生命嘅一種抗拒囉、 嗯、 即係佢覺得副格曲同埋呢首诗都系对于艺术家嚟讲，其实系一种反抗嚟噶嘛。我通过呢样嘢嚟反抗生命嘅有限啊嘛。巴赫成功咗，佢通过佢副格曲，咁呢个写夜如何其嘅呢位诗人，呢位古诗人，同埋呢个写呢首诗嘅依家嘅诗人邱光健，佢到底有冇成功呢？ 嗯， 咁可能我哋真系要睇过佢嘅诗，再去进入佢另一个入遗留喺现在嘅生命咯。因为他已经过身了，他留在世界只有他的精神的产物了。 是，但是夜始终都会殃嘛，刚才你都说 的。是啊，那是很难抗拒的。所以我们要比较乐观地去面对这件事啦。即使他整本诗集都是写死亡，可以说死亡和情欲、嗯、情欲和死亡是永远分不开的嘛。但是这本诗集的名字叫在淫荡出发的时候，那我们也都可以理解为他通过死亡是会继续去出发，或者他通过情欲也都是一个他超越自己这个有限生命的一种方式咯。 嗯，好，我们下一集再谈啦，拜拜。